喂，你好，欢迎打客，欢迎收看《给大家政治到了》，给大家给嘉宾来代班。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哈，今天呢政治最大的焦点就是王宏威。王宏威这出 N 实在是有到位也无到位，我一看我第一时间我知伊绝对也出来选立委。果然吧，先三更半夜发一个什么不参选声明，不能也不可以也不会，结果他现在是怎么样？他现在是鱼啊啦拢没捞呢，什么叫做鱼啊啦拢没包？因为先去就职，不，你有种一点，你不要去就职，你直接出来选，对不对？第一个。他要先就职，就职完之后呢，哦，他今天先登记，然后呢，接下来去就职，然后接下来慢慢的跟你选，炮火很旺哦。针对这个吴益农，他已经开始连续开炮了，有一些蛮似是而非的一个逻辑，等一下我们一一来了解哈。但是这场选举当中呢，这个准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去定掉了哈，他说是叫做善良跟邪恶的对决，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对决，所以呢，他要再次问一下中山区的这个。选民要支持邪恶跟黑暗吗？我真想请问他，谁是邪恶，什么是黑暗？民进党的集结啊，红招他敢个无搞吗？你这改个无出来刀票，你真要默认你是邪恶，你是黑暗吗？国民党长期执政那么久，他们跟黑金的渊源那么深，他今天就说民进党是邪恶，说民进党是黑暗，这一口气你吞得下去吗？不论如何，这一次中山区的补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补选，投票率不会太高，但是这已经是进入一个党跟党的对决了。民进党被践踏到脚底下，确实选民是要教训民进党，选民需要民进党不要太嚣张。但是接下来这一场，民进党能不能重整旗鼓？能不能在选举之后不是只有辞党主席而已，要让民众感觉到民进党真的有决心要好好的改变，改变过去错的，倾听民众的声音，很快的执行力拿出来重整步伐，让民众愿意在中山区补选这一局，愿意站出来支持你。你真的觉得民进党就是邪恶跟黑暗的代表吗？哦，我真的齁，这个酸计齁，当然这个选得很不好，民进党呢还没有展现足够的反省的决心，齁，选民还在看，如果选民不买单，中山这一区补选绝对就会让国民党继续代表全台湾的善良，代表全台湾的光明，您可以接受吗？这口气我是很难吞下去。问题来啊，咱今天给来讨论这，王宏威他自己说他脸皮很薄齁，讲一大堆的，哥哥伊嘛是刚招出来说来，给他熊科人的五人的人哈，哪两个人？等一下来介绍一下哈。现在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来介绍政治系的教授范思明老师， 慧明好，大家好。 啊，介绍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慧明好，大家好。 啊，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我想说，今天有两个最可怜的人，第一个是秦慧珠。因为他 standby 要参加这个立委补选 standby 24小时 只睡两小时 取消出国行程现在确定新娘不是他第二个真正可怜的是这次松山区第一高票的落选人落选头王宏威你如果在蒋万安辞去立委选举的时候你就说议员我不选了我直接来挑战这一区那吴征你把这起一关啊对不对吴征等一下我们让你好好的细述你的心声 好大家好 好再来介绍的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不得了了郑世维是善良的代表是光明的代表好我们先来看今天最热的政治新闻来看 VCR 我还是会去宣誓就职 都已经宣布要参选立委王宏威还是坚持25号议员就职不缺席临选前多次表明不参选议员连任成功后29号还发声明说不会参加补选30号甚至出面说他不避战但是怕被冠上闹跑罪名拒绝接受征召如今披蓝袍上战场各转折连自家人都很不满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脸书发文说自己30号接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电话希望他参选也做足立院法案功课准备参选资料但是12月1号晚间却惊爆王宏威确定参选让秦慧珠不开心当了24小时废员投手不过才选完就另谋高位国民党早有人这么做 被征询的话我的答案 Because yes, I do. 2019年韩国瑜才接任高雄市长不到半年，就透露参选2020总统的念头。仔细算，韩国瑜从一党选到松口表态再战总统，最后接受国民党征召正式出战，总共隔了193天。 黄议员可能要面对完全的一个质疑，他应该要说明清楚。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2014年当选议员，18天后接受征召，参选林佳龙遗留的立委职缺，同样还是没有就职。而立委何志伟2018年直接放弃议员连任，投入当时士林北投立委补选。反观王宏威当选议员不到6天，疲乏憋爆，是时间最短的一位。 一旦遇到选举，马上就要去选，而且要越选越高，这是完全不对的，违反民主责任政治。 而王宏威角逐市议员的落选侯吴征也在脸书表示，有支持者询问他替补机会，但是选罢法规定，除非当选人遭法院判决当选无效或褫夺公权，他才有机会替补。吴征也奉劝王宏威，要选议员时频频喊抢救，要选民把他留在议会，但是如果早知不在此，为何这么做？只问到底把选民承诺当成什么？王宏威才登记参选，闹跑争议如影随形。 好，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知道说呢，国民党锁定王宏威之后呢，我就想说立刻 end 啊，立刻 end 瓦固。果然，你看像马英九上次怎么样？六壮士下跪拜托他出来选市长，对不对？王宏威这次怎么四大佬？马英九、朱立伦、赵少康跟谁？ 蒋万安。 蒋万安啊，蒋万安不是大佬啦，三老一中。 心态老和人年纪无关。 果然要大家轮番拜托，千拜托万拜托才把他给拜托出来了吧？然后朱立伦把他扛起来了哈，他说战将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所以是党要道歉。不是王宏威的问题，不是王文黑对不起选民，是党对不起选民，是这样吗？我们现在要请黑暗跟邪恶的代表何伯文，你喜不喜？早就知道一定是王宏威出来了。 我倒不这样认为。 哦，你不这样认为啊？ 我反而觉得非常离谱哈，因为我觉得台北市的松山信义区的选民哦，我觉得现在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哈。这个情况我用一个比例这个形容给大家听。 没有，蓝营群组很嗨耶。 我形容给大家听， 超嗨的，对不对？四伟整个嗨起来了没有？等一下再让他讲。 很团结。 这个11月26号才刚投完票，11月26号才刚投完票，他才刚宣布当选。其实坦白讲，12月25号下一届才正式就职哦。好，结果他现在已经说他要去绕跑要选立委了， 已被就职呢。 我跟大家讲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我形容给大家听哈，非常的传神。这就像男女哈，这个相爱，那刚办完结婚登记，好，才转头跟你说，我们办完结婚登记之后，我们要请喜酒，要请客哦。结果请客、结婚、喜酒都还没请，喜酒都还没吃，新娘跟你说绕跑，我爱上别人了，就是这样啊。那个老公就是选民啦，好啊，新娘就是王宏威啦。 啊，那吴征是什么？啊， 吴征就是类似像那个爱北丢那个前男友在下面这样哦。我的意思说，这个坦白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不过，我觉得这个今天情势走到这个地步齁，我觉得国民党不是说这个怎么对不起选民啊，什么这个要给选民一个交代齁。我举我自己例子来讲，因为我想选立委，所以我在上一次党内初选的时候，我就宣布说我不参加党内初选，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没错， 给更优秀的年轻世代，我们栽培年轻世代。那未来坦白讲，我当时做这样决定的时候，我立委八字没撇，不是说我已经想好哪一区，我就一定在哪边就非会上不可，没有。可是你要尊重选民，你不能为了自己。 你的功啊，你的功啊，那王宏威的干啊，个脸皮，个功，个干功，给你脸皮薄啊。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对台湾的选民。 你现在是两袖清风。 对啊，我十二月二十五号，我跟王宏威不一样。12月25号以后啊，王宏威是又是仔仔镇的议员，然后他又可以有一个机会。 你酸牙有立委者，酸书有议员者呢。 有六一的侠内哈，啊，我们是 什么都要拿。 12月25号我们就卸下公职，什么都没有， 还说自己是善良跟光明的代表。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这太，我觉得太轻视民意，太轻视民意的反弹。第二个，你当时如果说蒋万安在选的时候，因为蒋万安选这是固定的事实嘛。那显然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定评估说蒋万安没掉啦，或者蒋万安不是最好的人选，所以齁，他们不用布局。否则的话，这一局是早就应该布局好。我举我们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们这个不幸选书。不幸选书第一时间阮兆雄立刻说，哎，这一局我可以来，因为他没有选议员嘛。 没错。 第一时间他说可以，我可以来，因为他又是台北市资深的议员，坦白讲他是很有资格去抢那个位置。然后后来是因为啊，这个补选时间太短，那大家协调之后觉得，吴育农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好，吴育农现在就代表大家出来选。 但我的意思是说，那你国民党难道之前都没有安排吗？你安排蒋万安出来选那席次，你就要预估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哎、欸，我觉得你很有立场讲这些话、欸。哎， 当然啦、啊， 你们真的不是吃碗内看碗外、欸。哎， 是不是？我觉得阮昭雄，因为我没有尊重 权。对你跟阮昭雄真的就说有志要来争取立委，司议员就交棒，对不对？ 对对。 哇，你国民党吃相很难看呢、欸。 所以我 结果民进党还要被骂成吃相难看。 没有啦，我觉得那个我们 败选，这是打落牙齿或血吞。 败选我们就虚心检讨，我觉得那没有关系，因为毕竟败选这就是民意的选择，那是两码事啊。但是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新的一局啦、啊。嗯，这新的一局，我觉得选民这个国民党面对民意哈，真的我觉得太过轻忽民众的感受啊。那你既然有这样的规划，你就应该做这样的抉择。 可是你没有、啊、他没够讲完，他辞立委的时程也是很自私啊。 对 啊，他拖到他觉得他胜券在握，他才辞、 啊。我认为啊，政治当然有很多不可预期性，但是有一些是可以预期的，例如说当时要选立委，当时要选议员，这种宅宅的，这大概就清楚。这种有既定时程的，然后你说你毫无准备，然后临时仓皇的这个仓促从军，然后逼的说王宏威你非要为党为，你是为党，你不是为大局啊！不要在那边什么鬼扯为大局。什么叫为大局？为大局是为人民、为台湾，那才为大局、嗯。你是为了自己的党啊，这哪里是为什么大局？这也不是为人民。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会看透这一点了、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王宏威他发布参选声明了嘛？哈，他说呢，个人荣辱事小，为大局而战。他没有办法背负蒋万安在就任市长之后立即丧失原立委席次的伤害，这是什么伤害？以及让全民下架民进党这个深切期待被中断的责任，因此他盼望爱护他的朋友能够体谅，并对25727位刚投票给他的选民道歉，我的愧疚无以言表，我的歉意难以言喻。讲这样子是不是选民干嘛尊重你的鬼啊呢？然后他说哈，立委补选12月25号他还是会去就职啊，他虽然参选立委补选，但是12月25号还是会就职议员，薪水继续领。王宏威说我会去、哦、就算他不去就职也没有办法完成地补。 针对你 对于背负落跑议员的罪名我会非常勇敢。你当然勇敢，你已经有议员做了对不对？我会非常勇敢，自己会勇敢的面对枪林弹雨，万箭穿心在所不辞。我们现在要请真正经历过枪林弹雨万箭穿心之吴峥，你面对王宏威给来给去，终于把他的真心露出来，演出大佬请恭请他，只有他能赢的王宏威去选立委之后，你的心情怎么样？你落选头位、欸、 当然是觉得会蛮错愕的啦，因为 你两袖清风欸，跟何伯文一样。 因为我们在竞选，不是就是选举过程是这样嘛？那最后大家开票出来，我们一定是坦然接受，因为这就是选民的选择。但我觉得，不论是任何一位现在当选的当选人，或者是我们那时候在选大家候选人，在争取市议员位置的时候，大家都全力以赴嘛。那我们在跟选民拜托、跟请托的时候， 不要讲官话了，你直接把你的心声讲出来。你对于他这种做法，你先说你们选区的选民真的会觉得说。哎，讲个两天就过了，到时候补选立委继续投他吗？ 我觉得 你们选区的选民真的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我想很多深蓝的选民应该真的会不在意吧，因为他们就觉得只要能够教训民进党的话都是很好的机会。但我观察到比较是所谓中间选民跟年轻人还是会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是不适合的啦，因为等于你是背弃选民的承诺嘛。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像现在王宏威讲的一个这么光明这么正面的事情，包括说我扩大服务、哦、就是我现在不止原有的选区，我还可以服务到中山区选民，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要坦然接受，我们要拥抱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大可以在竞选过程就讲出来啊，大可以在参选市议员过程就跟大家报告说，我不只叫参选市议员，我接下来还规划我选上议员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就去选立委，选上立委我就去立法院，没有选上我回来当市议员。而如果这样子一切都很开诚布公，选民都还是没问题，我们就全力支持你，全力相挺做你的后盾，那我觉得好，这也认了。其实包括因为王宏威其实在松山新营区一直是支持度很高议员，上届他第一高票嘛，所以他对他的支持度当然有一个底，但是包括在选前最后他还是去祭出了所谓这样抢救的攻势，去跟其他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要去把 选票，他这么高票来抢救， 对，一样喊抢救啊，那就是要把选票集中过来，把他这个声势垫高，然后未来再参选立委的时候也有一个更强的正当性嘛，所以这些 徐小新有抢救吗？ 徐小新有，他没有喊抢救，有用类似说呼吁大家集中选票、哦、对，但他基本上因为最后徐小新第一高票嘛，王宏威第二高票，所以我想其实这个 以他们这样子的声量跟这样的政治能量，不会没有思考过选立委的可能性啦。但是最后我想他们也是没有跟选民坦然的来交代，所以包括王宏威自己现在的声明，其实也他也知道说这是一个说不过去的事情嘛，不然不用讲说愧疚，不用讲歉疚，不用跟大家抱歉嘛。但现在好像看起来国民党要全面出来洗地，把这个说成是说包括说要扩大服务，包括说要去说为了要让台北市在未来在中央的预算不会被卡，可以争取到更多福利。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都是完全讲不通的，因为过去八年，其实过去八年这个柯文哲在中央他也不是执政党啊，那我们台北市的建设也是照样在做，也是照样在进行嘛，没有所谓的什么预算好像在立法院没有多几席立委我们台北市的预算就被卡了，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嘛，所以一切是非常的牵强的。那包含说王宏威最后自己讲出来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要教训民进党，虽然这次选输以后这个选民大家人民期望看民进党得到教训，但看起来民党没有得到教训，所以他一定要再出来再打击一次，然后再去赢一次，然后来深切的打击到民进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违背了我们去说出来参与参选公职是要服务人民这样初衷嘛。而且我觉得最这个事情这个整个声明啊，一个最荒谬的地方是今天我们把王宏威这三个字遮住，会发现这个声明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套用这声明说我就是为因为我们要扩大服务，因为我们要争取更多席次，因为我要这个打击民进党，所以呢我接下来必须要忍辱负重出来参选。那其实这个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因为任何选区任何人最后你都可以回到这一套说法。那是不 是 鼓励 你算是非蓝非绿的这个参选人？ 我是无党籍。 你的选民怎么看这件事？ 大家当然是很多的支持者现在也是在抱不平了，当然会觉得说怎么讲，我们都是平等的竞争嘛，那你出来选 你票比较多我们也尊重，但如果你一开始根本就无心要在市议员这个位置上面去为人民服务的话，根本就是打算准备要绕跑去选立委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出来去把这个位置占住呢？因为包含如果王宏威真的选上了立法委员，那其实在松山信义区不会立补也不会举办补选，我们的市议员就是直接少一席。 直接少一席。 直接少一席。那松信上一次是上一届是选十席，那这一届因为已经因为人口减少减到九席了，那如果王宏威再去当立委其实又再减一席就变八席。我们能够为人民处理的事情，能够去审查的预算监督的问政，就是实实在在的减少，那我觉得这个对选区的民众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损失了。 我想请教一下东豪就说北松山当然对于王宏威来说他是基础很稳， 绝对优势区。 中山区呢？中山区能接受这样子吗？ 不接受又能怎么样？我直接讲句很白的话哈，你不接受又怎么样？因为这是立委补选， 我议员一定要先去就职，确保我可以继续领议员的薪水， 是啊， 然后我再来选立委。 但是又怎么样？我就不讲了。 反正高虹安也是什么都拿，也一样当选就对了。 我跟你讲， 没你是不安呐。 你在看立委补选的第一件事，你要先记住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投票率相对比较低的选举，立委补选四成算高，四成投票率算高，四成投票率超过四成，那是打得蛮激烈的。你去看2018之后的立委补选差不多啊，乔贵细想一起就整了。那可是四成在选票上我们怎么分析呢？基本上是以基本盘为主，也就蓝绿各自的基本盘为主。那这一区在单一选区以后， 这次蓝军应该会很开心出来投票哦。 当然了， 补选 当然，而且你知道这一区基本上蓝军比较强， 北松山 对 中山呢？ 中山民进党赢也赢不了太多， 平分秋色差一。 中山算不算五五坡？ 大概就是五五坡嘛。那如果还有人分票，国民党一直都赢。蒋万安那一次选的时候，其实是被因为那个整个绿盘有独立参选的，也有那个，所以蒋万安第一次是不到五十，第二次是对到吴怡农那一次啊，他是五十一，五十一，所以这一区你在你就说为什么国民党会这样提？其实前两天我在看王文辉讲说他不能也不会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宏威大概个性应该是这样子啦，但是现在转弯了嘛，你说会不会有一个错愕的感觉？会。好，可是这个错愕的感觉跟选举的氛围里面那个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哪一个比较强？我直接讲白话文，高虹安为什么新竹市长当选？就是高虹安再怎么样呢，但是讨厌民进党，然后再加上蓝白合作， 他就赢了、啊。嗯，那这次台湾民众不提人呢、啊？白色选票你要怎么算？嗯，啊，他存在的哦。嗯，他也许不出来投票，那万一他出来投票呢？所以你再看吴怡农这个，就是说吴怡农的好处就是，年轻，然后呢，他上次跟这个蒋万已经选过一次，所以他们有知名度的问题。嗯，基本上的状况他也有，可是这个台北市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下降了没有？嗯，因为这个氛围会让蓝军的票涌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是王鸿薇？那你看王鸿薇登记之后，所有的发言基本上还是仇恨动员。那绿军呢？绿军会出来吗？绿军会出来到什么程度？嗯，好， 所以你认为这通常补选大概开四成的选票？ 对，因为 但是这一次的 何志伟就有三成。 对， 但是这次的仇恨动员会让王鸿薇蓝军的票继续推出来。 理论上应该那个效应还会、嗯、好，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还观察 绿军怎么让民众站出来。 甚至不是绿军了哈，因为选举还是这样子，要看个人阵营有没有犯错了。嗯，还是犯错的问题啊，就是鸿薇这样子的出场方式，王鸿薇这样的出场方式， 她老公很生气。 然后但是因为提名嘛，就全力支持。就讲全力支持了嘛，好，就是你这些话哈，就是王鸿薇这一些转折，会不会刺激出来中间选民？如果中间选民不投票， 就好像蒋万安立马帮忙，你说这是善良跟邪恶、光明跟黑暗的一个 啊？对蓝军来讲，这是光明与黑暗啊，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动员蓝军哦、啊。 哎、欸，对，浅绿跟中间是。 因为你 听你讲一遍的说啊，要教训一下民进党，你搁讲第二遍，你还当真你是善良跟光明的代表吗？ 当然啊，因为我跟你讲， 你当真啊？ 他用投票率， 这次不是国民党赢是民进党输， 对， 这是国民党赢吗？ 对，但是他继续看投票率，所以我跟大家讲的重点很简单啊，投票率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一席的立委补选，他现在是变成蓝绿 PK， 那中间选民也许不喜欢，但是他不投票。那个盘基本上是对蓝军有利。嗯，白色选民跟民进党恩怨很多，他不投票，或者他出来投，会投给蓝的几率高，还投给绿的几率高，你也要算。这种小选区的选举，单席的选举，他只有五个礼拜，所以他一定是很精算的一件事情。嗯，所以为什么是王鸿薇？为什么有这个转折？为什么全民说不能也不会到最后必须要承担其实是国民党的大局嘛？嗯。那中间选民年轻选票呢？我不知道。 嗯，来，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我同意，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整个状况里面呢，其实你要回到一个基本的状况，投票率低之外，一月八号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春节，这个过年关，然后这场选举人心疲累，所以不容易有高的投票率，所以很多人看不下去的话，他可能做的选择就是年关将近，生活要紧，不会投票。中间选民不高兴是不会投票的，所以不会投票之后，所以他在吃定的就是这个基本盘，就是基本盘的对决。可是基本盘这里面人心疲累，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张扬。如果张扬跋扈、张扬嚣张，这个时候会让很多人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场选举呢，不管是哪一方都不能张扬，义勇军一定要控制好。因为义勇军会是吹票出来，双方的义勇军都一样。那当然现在呢，民进党的义勇军，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时候大概会收敛一点。 目前在溃散当中。 对，但是国民党的这些义勇军，因为王鸿薇呢，我会觉得他出了一个状况是什么？这个提名出来之后，被征召之后，然后刚吴征讲的那个声明哦，有一个人一定是最想要把他收留下来。就是叫侯友宜了，因为侯友宜侯友宜只要把名字改上去就可以用了，对不对？ 要爽在心里口难开。 但是如果这个局势变成是，侯友宜就已经是皆大欢喜了嘛，侯友宜就可以比照办理了嘛，那侯友宜那些支持者会不会张扬？我相信选民会在看呢，侯友宜的支持者会不会因此而张扬，很高兴，开始认为说鸿薇行，友宜也可以。那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非常激烈， 而且分散了侯友宜的压力？ 对，他们会不会很激烈？所以他们那些义勇军会不会很激烈？可是我跟你讲，这场的激烈你会引起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要出来了，所以这个变数在这里。那第二个，这次的选举呢，其实真正的好看的在哪里呢？ 朱立伦心里也很高兴啊。为什么很高兴？如果王宏威赢了，朱立伦再立战功，然后再立战功，所以呢，而且现在开始社会上，我知道有一批人已经有一种说是接下来的民调里面会做阶段性的猪粉，所以朱立伦的民调一定会在接下来某段时间里面阶段性的猪粉会拉高。那我也有战功啊，所以朱立伦这个是没伤。那第二个，如果败了，朱立伦这个时候已经把四大佬拉下来一起背书，那一起背书之后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吧，老百姓就是不接受，人民就是不接受绕跑重选，所以朱立伦很好，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政治算计。 哦，对朱立伦来说，赢嘛是赢，输嘛是赢的， 对啊，他没伤嘛，哦、对不对？ 赢了、就是精算师。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可是问题就是这五个礼拜，如果你们都是玩这种政治算计，还是一句话，这场选举里面不要欺负台湾选民，台湾选民是有智慧的，所以到时候张扬，我还是讲张扬的人。这一场选民在人心疲累之下，越张扬的人你会越倒霉。 我插一句话，其实到时候开票出来的时候，你看投票率都大概知道谁输谁赢。 所以投票率低会是谁比较赢面？ 我赌王宏威啊。 投票率低当然是王宏威啊，但是如果你张扬到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出来讲点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因为王宏威现在在一直在洗这个吴怡农嘛，所以就仇恨动员嘛，只有仇恨动员才可以把基本盘吹出来。 对，他讲到吴怡农，他不讲他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不讲他父亲是一个蛮受尊敬的学者吴乃德，他去偏偏把那个比较争议的吴乃仁给扯出来说是他伯父， 是，所以反作用力还是存在的啦。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好，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这个节目现场，好，来看一下哦，这个王宏威接受征召，哈，费鸿泰直接铁口直断，99%会赢。他说要含蓄一点讲，应该是一定会赢，但是他含蓄一点，所以99%会赢。好，这是费鸿泰的看法。蒋万安他说了，这是善良对抗邪恶，光明对抗黑暗的延长赛。他说这个要捍卫民主战将，他要民进党不要再用遏制选举手段继续伤害补选。所以蒋万安觉得他自己本身就是善良的代表，哈，是民主战将的代表。我们要让大家再听一下这段声音，哈。王宏威他是新党的出身，哈，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根正苗红、 苗蓝。 好，但是呢，他这个他心里面他说以大局为重，是以国民党这个大局为重。那国家的局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他上央视海峡两岸他是怎么说的。 不要忘记，事实上在去年啊，那么美国人呢就卖给台湾一个非常大笔的一个订单，就是 F-16 啊，那个是高达新台币2500亿啊。那当时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讲到这一笔的这个军售的时候呢，他非常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美国始终是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当成一个在中美对抗。在他一个国际情势里面把台湾当作棋子，而非常对美国人非常幸运的是，他碰到一个前所未有对美国人非常唯命是从的一个领导人，就是蔡英文。 好，我们来看罗文嘉也说话了，哈，他说王宏威参加立委补选呢，创下台湾政治史上最快的跳槽改选记录，明知道会被狠狠的骂却要不死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罗文嘉认为什么？背后原因是因为他们心怀想象，觉得说骂几天就好，忍一下，挺过就没事了。诶，投票结果就会告诉我们是不是挺一下就没事了，就有立委做了。郑运鹏他说呢，可能认为支持者不会在意。刚吴正也讲了，深蓝的支持者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在意。老师你怎么看？ 王宏威现在要选应该是成本最低的，他现在的看板都还在，他选市议员的看板都在 挪去就好了， 他只要把那个原本的看板把号码改一下，然后把那个 害好事先由立 好事改一下，立法委员那四个字啊，把贴在那个市议员的名字上面，然后把那个北松山的看板赶快卸下来，往中山区去贴就好了。就是他应该成本最低了。但是我是不晓得啦，这些这个他是松山信义区，这些信义区选他的选民心里作何感想？你刚刚当选，你就抛弃了我们信义区。然后去投靠 他们， 中山区嘛，反正你又没有这次的投票权 啊。对，所以我觉得，反正他们只能够吃瘪嘛，坐看我们的第二高票的议员跑去。离开了我们，跑到去选中山区啊！就我是觉得看新义区的，我们新义区的那个选民素质很高，教育程度也很高，他们自有判断啊。但我会觉得就是说，从刚才哈、啊，你看就是说，王宏威在接受央视的访问，他所有的讲法就是对美国是非常的不信赖啊，说蔡英文是做美国的棋子啊，这被对美国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买武器就买武器，然后他还在里面还讲了，他讲川普是讲特朗普。不讲，那是中国的用法，而他很在意哦，这种细节不能犯错。嗯，那你这个央视的你这种形象，跟着中国的一个鼻子口骂台湾、骂蔡英文，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当的。我们在中国，我们还是要捍卫台湾，还是要捍卫台湾的利益，而不是跟着中国一鼻子同一个鼻子出气。 他新党的 哎，没有错嘛，就透露出他真正他不是蓝嘛，他下面还有新党嘛。相对于吴怡农，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自动投身部队，好，他没有他担任这个海军陆战队，他又组了这个壮阔台湾，强调台湾的自我防卫，甚至他也非常赞同黑熊学院，这两个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对比啊。那我必须要讲说，这个选区的确非常蓝，蓝到父子两人都当过立委，所以这个选区说实在的，上一次吴怡农能够跟蒋万安差距只有 1.3 万票，我觉得是大环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蔡英文2024年要寻求连任，他拿到817万票，把当时因为整个反对反对中国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反对中国对这个香港民运的镇压，反对这个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连这个地方，连蔡英文在2020年选这个总统，都以53万票赢过韩国瑜的40万票，所以那次我们可以看到吴怡农早输蒋万安，我觉得那是大环境的因素。这次还有没有？ 所以你说这个盘其实基本对绿不利， 对绿不利，极度不利，高度不利。所以说，我觉得虽然吴怡农上次差了那么少，但是千万不能以说哦，这就是我的楼地板，没有，那可能是你的天花板啊、哦。因为今年没有中央的这个所谓的挹注啊、哦，或者是因为没有跟总统选举绑在一起，那上次是跟2020嘛，所以我觉得那，但是我觉得王宏威要小心，就是他说要继续打击民进党，我请问一下。这是台北市在民进党，在台北市民进党的选举还不够惨吗？还不够被打击吗？蒋万安大赢陈时中 不够啊， 十四万票， 他们要驱逐民进党。 如果说他觉得 驱逐打虏恢复中华， 驱服绿虏啊，恢复中华。如果是要这样做，要这个赶尽杀绝，要用这种还要制造仇恨的这个仇恨值。 你没看他起手势就这样子了吗？ 对，那我赞成，就是说我这个刚才创下爽的。如果你打得过头，让人家觉得人家已经民进党已经输了嘛，这陈时中已经为了这样 选，我看这个吴怡农在勾引呢，这个吴怡农狂还是勾引，起码我被插旗子，我用看板哦，他会不会被这个？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他真的是比较单纯啦、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随着选战的越来越激烈，我相信彼此也会有些火花，否则市选举太无聊了嘛。 只有五个礼拜， 对啦，其实也很难。对，所以我觉得说，民进党要怎么样唤起支持者？我觉得这次当然陈时中输得很惨，那我认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在这个地方或许会觉得说，我们要借由对给吴怡农一个温暖，也等于是给民进党一个温暖。第二个就是，虽然短短只有几个礼拜，可是大家也在看。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做彻底的反省？有没有让他觉得耳目一新？这才会让大家觉得，民进党真的在改变。 五个礼拜之内要完成哦。 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赶快，因为你 要快，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选举， 王宏威今天宣布参选的招，他民进党啊，跟民进党没有反省的决心啊，还在那边阿爸、啊，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让支持者觉得说，我们这次要挺吴怡农，要给他一个功，要给他一个温暖，这个很关键。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行政院或民进党的这个所谓检讨，就嘴巴说一说，没有具体的动作，没有具体的行为，那我觉得对吴怡农的选情是不利的。不过王宏威要小心，就是说他如果没赢的话，当然他回去当他的市议员，可是问题是，再过一年多，2024年的立委选举，他要不要再出来？这2024大标记那场选举是跟中央的总统大选绑在一起，所以他的这跟政治的整个的互动性会更强烈。对于王宏威到底有没有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他自己要评估。 好，我想请问一下四委齁，这个你是文传会副主委齁，他到底领先多少？他如果领先到非得四大佬八大来恭请他的话，他为什么12月25号还要去登记就职？ 我想他已经当 选，不是领先很多了吗？不是100%要赢了吗？ 我想他已经当选市议员，12月25号他就职，这是他的权利。毕竟中选会规定的是明年1月8号才开始投票，结果到那个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在这当中的时候，他当然继续行使他既有的一个职权了。 你不就观感 就好像蔡其昌副院长，他选了台中市长，他院长也不辞，他立委也不辞啊。民进党有7个立委，他们的秘书长林时耀讲说都不用辞。 然后你的波算 在讲回来，2014年林佳龙当选了台中市长，黄国书也是刚当选，他也是马上来参与补选林佳龙那一席的一个立委席次，没有问题。绿营的都会用这一种绕跑的一个方式来攻击王宏威这一次的一个参选立委。王宏威也讲，他也做好准备，他也做好了万箭穿心的准备。我相信最直接的就是让人民做决定。同样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王世坚议员在中山大同区选出来的王世坚议员讲什么？吴怡农很强啊！如果吴怡农很强的话，那当然我们国民党要派一个强的来跟他对战啊。那如果说吴怡农很强的话，民进党的朋友有需要这么担忧王宏威所谓的一个绕跑吗？我相信直接比政策嘛，那比直接比你的一个政见跟诉求嘛。王宏威讲的民进党为什么这么傲慢，2014 2016 2018这一个行政院长跟党职的主席全部都辞职，2018赖清德行政院长输了也是马上请辞啊。苏贞昌有请辞吗？没有啊， 他有 苏贞昌继续蛮横继续做下去啊。那我相信选民你要看到的是代表我们人民发声了，民进党在立院多一席不要给，但是国民党哪得你换一个给一席的时候呢，对于地方来讲的话，以王宏威他在松山新义甚至于他也参与过中山北松山的一个立委的一个初选，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过关， 没有多一席、 但是我相信 他 这一个部分 一席、 但是我觉得他补了蒋万安这一席，他对于这一个部分的一个选民他还是扩大不误。同样的，王宏威质询苏贞昌院长，苏贞昌对他大声呵斥，王宏威能够像在台北地院周玉蔻蔻姐在跟他对质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这样子你来我往，我相信选民喜欢看哪一个。我相信为人民发声，我相信王宏威有他的一个16年议员的一个根基，我相信他不会因为选上了立委之后他就不做人民服务，他能够扩大基层的一个服务，我相信这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已经定调了啦，他继续只是扩大服务，绝对不是减少服务，不会对不起2万多人选他的就对了。 我觉得当然不能够这样讲啊！ 他明明说呢，他去登记就职会被外界视为没有必胜的决心，无力于胜选，他还是要去登记啊。 其实 还是要去登记就职啊。 其实我是提醒国民党了哈，没有错，这一次确实我们县市长选举我们是败，而且是惨败哈。这个部分我们也在承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选民在看事情是一局归一局，一码归一码。换句话说，这次教训你民进党嘛，教训你民进党哦。好，但是接下来选民会看啊，两党的表现齁、我们被教训了，我们千倍反省。那国民党呢，这次哇他觉得他大胜了，所以他就突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完全漠视选民的一个方式来提名王宏威。这个是史上最短的一个，坦白讲议员都还没就职然后就绕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齁、我觉得选民会立刻齁、这个会做出一个新的判断齁、那当然最后民意怎么样这个我都尊重齁、我只是说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另外一局开始在计分了，这就是一个两党政治的计分赛。这种印象啊，在选民的这个印象里面会不断的累积分数齁、到下一次会再做一次总结。所以我是提醒国民党就是说，我觉得真的不用那么的摇摆了齁、例如说我们像我们败选之后，我们已经连续被蒋万安骂了两次，说我们是邪恶力量齁、我觉得这个让人家说一句话，说赢叫卖赢话啦齁、就说你已经赢了，你应该是爱做一个汤口，尤其你是市长，市长坦白讲真的是一个大汤口。结果这个胜选之后，我其实看过很多的胜选感言齁、那也看过很多的败选感言齁、有很多会让大家记忆犹新，可是我觉得蒋万安这个也是让我记忆犹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说真的赢直辖市的这个市长，你可以去参阅过去的这个每一个败选胜选的这样资料，从来不会有一个说我真的赢下首都市长之后，謝謝我的胜选感言竟然是说我们战胜了邪恶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另外一方实在太刺激。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毕竟败选嘛，謝謝你给那边来找他我们也接受，但是我只是说重点不是在于政党，重点是在于人民，人民这局结束之后他就是一个裁判，謝謝 他这个裁判就开始另外又开始在计分了。好，那到底谁怎么样的表现，我觉得选民慢慢的他自己会有他的累积，然后下一次的积分赛，诶，这个结果也会再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次国民党做这样的一个非常侮辱这个民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许啊，这个什么深蓝的会出来投票啦，或许说这个因为很多中间选民，因为这静默的选民，因为过度动员，他不再出来投票啊。我假设啦，退一万步讲，假设到最后又是王鸿薇赢了，可是这个赢，我觉得也不是赢，因为王鸿薇就算赢了这个立委选举，他接下来马上就真的是他要舍弃了原有他在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席次。嗯，我跟大家报告哈。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啊，议员跟立委这个看怎么有差，那个是个人人生的选择。就像我希望未来能够进军中央，能够这个有机会来选立委，所以我就放弃我议员的职位。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说议员职位不重要，就是因为它重要，所以我不能够说讲话来看娃娃。嗯，我站着这个位置，然后选完之后我立刻跑掉，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如果王鸿薇真的有这样的企图心，他应该做这样的安排，或者是。国民党在选的时候，选市长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如果万一蒋万安真的赢的话，那这一席要怎么铺排？我相信到最后，虽然民调封关，各政党都会做民调嘛。嗯，你难道看不出来说那个趋势吗？或者你难道不能预判吗？你可以看到国民党这次党务系统在面对这一局的话，完全是慌乱的手脚。 而且显然他们觉得有可能王鸿薇，他们是不是真的以为王鸿薇会不出来选，所以叫秦惠珠 stand by？ 这个 叫秦惠珠 stand by 这一招真的是很夸张哎！ 这个就是我也是中午的时候突然看到我们惠珠姐姐写了脸书，我叫惠珠姐姐是因为啊、哦，我真的为她心酸，嗯，因为惠珠姐姐小时候住在中坜，跟我是同一个眷村的，嗯，所以呢，对姐姐受到伤害，我真的好心酸。你这心酸在哪里呢？在整个24小时里面，我忙了半天，只睡2小时，最后才发现说。我呢只是做了备援选手，他里面讲的是什么，先前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出国咯，嗯，要出国了，然后没想到呢黄旅锦如就告诉他说，诶，很可能王鸿薇不选，然后他说你再去问他一下，嗯，然后呢你说如果他不选我们叫你选了，他就讲说他要做备援选手，他是在松山的那边的嘛，所以他是可以参选的啊，他就准备了，然后准备之后还觉得不好，还赶快早上9点半召集他的办公室的人大家来讨论，哇，然后跟他老公讲，所以他真的是有，而且呢开始去下载列印报资料户籍成本，他真的做准备了，没有想到国民党这样子玩了他一下，黄旅锦如，可是这里面啊，我们当时说啊，惠珠姐姐好心酸哦，可是你回来一件事情，这才是国民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一个状态。什么叫不负责任呢？第一个，如果你提名蒋万安，你当初提名蒋万安，而且他是最早的，你是不是知道说我们不是说到时候蒋万安就要请辞立委啦，那你国民党是不是知道你们就应该算蒋万安会赢，不管输赢就要有一个人准备了嘛，嗯，难道你国民党是第一次在台湾参与民主选举吗？你国民党党中央完全没有准备，谁来接替蒋万安？这个政党不负责任。 没有，你这样骂应该不是太公平，因为王鸿薇他自己有说蒋万安辞的时候他们就有跟王鸿薇接触了，只是王鸿薇那时候 不是，我先回来讲是说当你提名蒋万安，嗯，蒋万安就是现任立委，嗯，你心里一个党，一个大党都没有做好准备人选吗？嗯，那如果有做好准备人选，你当时候议员的登记就要有做处理了，那时候就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王鸿薇是不是不登记，我们准备好或是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提名的时候没有 处理， 那第二个是，嗯，蒋万安他请辞了，请辞之后。也要做准备啦，嗯，那也要做准备了，然后或一个状况嘛，然后另外一个你们也会想到这状况，然后他们又开始想到以前的其他人怎么样，可是你做一个政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显然你们的沟通联系都没有嘛，最后就是民调吃定选民，这个叫做没有价值的一个提名，就是吃定选民，而吃定选民的原因就是，好吧，这边是我基本盘，不你喜欢安诺。但是某里喜不安乱，我讲难听一点，因为在这边呢，我觉得不好讲。民进党这次败，也是给很多选民认为说，动不动就摆出来某里喜不安乱，让人选民说我也没办法，我就用选票决定。嗯，那国民党这么的一个昏庸，所以惠珠姐姐你委屈了，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秦惠珠她最后还她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她会支持。嗯，可是你叫秦惠珠的支持者， 秦惠珠不吞能怎样？ 对，她能怎样？可是秦惠珠的支持者会怎样？其他的议员的国民党怎样？而且我知道国民党里面的浮选哦，一向是有四种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粉身碎骨，全力下去。嗯，第二个叫做两肋插刀，第三个叫做虚应故事， 最后叫做善尽义务。你以为国民党搞成这个样子，你真的，我不是那么认为说最后国民党的基本盘都会出来。你这样的一个搞法，难道你会觉得国民党那些人真的全部就吃定你朱立伦，或者是因为这样子侯友宜就有机会吗？嗯，我不认为国民党的选民民主尝试到这么的低落。 我觉得王宏威啊这样做，真的第一个落跑之外，给人觉得吃相难看。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其实早就应该有一个储备人选。你说因为这个地方本来蓝大于绿，你找一个形象好的年轻的，对不对？早就规划好，哎，随时可以上去。结果没有，还是要从市议员里面去找他们。你看他们的思维就是，要么是王宏威，要么就是这个，都是从立委里面去，从他们的市议员去找了。要这个， 而且那个逻辑错乱嘛，郑立文本来就是立委了，怎么也会列入？ 对，那其实你说王宏威也不要装无辜啦。其实他的这次市议员选举，他是可以说死了很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做法。例如说，他去检举新竹市的市长林志坚的论文，干他什么事情？当然那个媒体效果很大，全国性媒体。嗯，你看那个蒋孝严的那个绯闻的疑似绯闻的相关人叫张淑娟女士，她后来到法院要去提告，哎，王宏威也出来了，他也在抢版面啊。然后他一直跟徐小昕两个人都在互抢版面。 范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说，他们两个人在比什么？他们在比谁第一名，谁第二名？那其实这个没有意义啊，反正只要能当选就好。而且你这个会让很多的小我们讲的新生代的市议员候选人，可能会因为你们大吸票机被落选，就他们不管。当时我们就在讲嘛，为了什么？就是谁如果能够第一，谁就能够拿到蒋万安遗留下来的立委的这个席次。我们都讲很多了。 徐小昕是应该是要接费鸿泰的缺、啊。 对，但是我经常说，其实我认为王宏威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可是为什么后来他感觉说，哎呀，我这样我脸皮薄啊，怎么样？我觉得那都是托辞。都托辞，如果是这样，你干嘛一定要去跟徐小昕争第一？ 如果要演这场戏哦，也是从蒋万安宣布辞了以后就开始演，这三天演这么多戏，真的太难看了。 是， 我不能也不会参选，因为我刚刚才这个结束市议员选举。好，那么也有人一说，就说你们现在当然是打他落跑啊，因为王宏威很好，已经没有别的可以打，你们只能打他落跑，真是这样子吗？广告之后跟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这个回到节目现场齁，来看一下齁。他先说自己我不能也不会参选，刚完成市议员选举，这周就去登记，时间非常尴尬。只要去登记那天开始，大家一定会说是史上最快绕跑的议员。然后又说内心很纠结，脸皮很薄，就职议员又参加补选，说不过去，一鬼弄一公料啊啦齁。晚间最新就是答应参选立委了齁，这个。 所以呢，老公很生气。 老公很生气，这招齁，这个。有人就分析说，改战立委会被轰落跑，是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打。意思就是说，王宏威真的很优秀吗？这个王宏威，这个真的就是非他不可吗？哈，王宏威确实是蛮有战力的哈。这个陈玉珍金门女战神说了哈，因为他战功累累啊，第一枪举发林志坚论文抄袭，第二枪他说呢，这个。蒋万安选情上升的起点是哪一个关键点？就是跟媒体人周玉蔻在法院对呛。然后呢，讲完演完这一出之后呢，王宏威开始开炮了，说吴怡农是正二代，是黑道的傀儡。好，他其实真的准备好了，确实议员就职之后去选立委的潜力很多，包括民进党的黄国书、高嘉瑜、吴思瑶都是一模模一样样，怎么骂？凭什么骂黄宏威呢？然后就开始批吴怡农了哈。 王世坚服务处你好， 王世坚助理还在座位上办公 ING， 现在地方服务处还被赋予新任务，出借给参政立委补选的吴怡农。王世坚服务处第一排两个座位将会交由吴怡农的竞选办公室来做使用，为的就是要直接跟选民面对面。 我们说话都长 应该也多放点钱。吴怡农竞选总部插旗最高票当选的王世坚服务处，也要让王世坚的高人气有外溢效应。吴怡农还直接宣布邀请王世坚担任竞选团队总督导。 竞选总部是要有的，大家知道可以在这边找到我们。我非常感谢王世坚议员的肯定，跟支持。那这一次在短短的30天的选举当中，世坚议员这么大方的、这么慷慨的借出他的服务处，让我们的竞选总部可以设在这边。 我一定全心。全力的帮助吴怡农，小输了之后，吴怡农一直没有离开我们 中山北松山这一个选区，黄鸿薇议员已经多次表达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愿被党架出来选，我认为吴怡农的胜算就高出更多。 王世坚行动力挺吴怡农，对手王鸿薇则背上刚连任就漏口质疑，吴怡农话说得很有自信。 首先他要选上立法委员，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会尽一切的努力，不让这个结果发生。 吴怡农过去挑战蒋万安，小输落败，接着持续深耕地方，这回获得高票动算的王世坚大力支持，也盼让他延续胜选气势。 说他是正二代，又是黑道傀儡，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王鸿薇的问题是，如果你要选，那你就说好，我当然不让，我准备好了。你为什么那样要那么 gay 声的演的这一出戏，还说你自己绝对不选，不想要辜负选民，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落跑。就你演了这么大一出，然后现在又接受党的征召，然后又告诉大家说你的不参选声明是最爱你的老公帮你写的，你不会觉得让选民真的觉得错乱吗？尤其刚刚吴征还在现场，吴征就是松信地区落选投的议员，对他来讲他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啊，你如果不选那你就不要选啊。欸，本来松信就已经少了一席议员，结果你王鸿薇落跑又在让松信少一席议员，不能递补也不能补选欸。啊，你怎么卖算，你怎么吼吴征的当动算啊，我们松信地区的居民的台北市民就不会少一席议员来做服务了嘛。所以我觉得吼王鸿薇你现在吼不应该是先去急着攻击吴怡农，你现在应该是跟你的选民好好道歉。你知道王鸿薇是第二高票哦，在那个选区里面徐小新第一高，他是第二高，你拿了这么多的票，然后你辜负了所有台北市的市民，然后你现在讲说啊什么高嘉瑜也是啦，吴思瑶也是啊，诶，没有人像你这么快，你都还没有就职你就已经放弃你的市民，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好好的道歉。虽然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你不可以这么做，但你失信于你的选民怎么说呢？ 你觉得他选民会在乎吗？ 当然，欸，我告诉你，你知道王鸿薇如果当选立委之后，他松信除了这个民生社区那20个里之外，是他原本的选民之外，其他的都不是他的选民，欸。他是整个中山区，欸，整个中山区加部分 20里，啊，让四维共啊一起扩大服务， 没有那么什么扩大服务啊，欸，你是说费鸿泰做了不好，没哪有你爱费扩大服务，对不对？ 没有， 你费鸿泰本来就是在信义跟松山区服务，哦，啊，你现在动算松信的议员，然后放弃了信义区跟绝大部分的松山区，跑到中山区跟服务20个。松山的李明，那大家怎么会觉得公平？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啊，你如果真的不想做，你怎么卖蒜的后啊嘛？而且你都已经知道，你在选权的时候，你就知道蒋万安已经辞职了。那蒋万安辞职，你就可以说，哎，我跟党讲，我要立定志向，我就是要选补选这一区。阿林平，我卖倒我给他动的人，阿林买谁啊？结果你没有，你活生生的就让松信区少了一席议员。我再强调，松信区这一次选举就少了一席，因为人口减少，少了一席。结果现在王鸿薇又没就职，就落跑，又让松信少了一席议员。我觉得这真的太不公平了。 所以总共少了两席。 是，总共少了两席，跟上一届比起来，松信就是少了两席的议员，在议会帮松信地区的民众争权益。所以我在讲啊，王鸿薇，你要骂吴怡农之前，先好好跟你的松信的市民道歉。 他已经道歉啦， 我觉得这个道歉 朱立伦也帮他扛起来啦。朱立伦说要怪党，不是王鸿薇的错。 哦，是。那我告诉你，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下一次侯友宜要出来跟朱立伦你竞选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说侯友宜绕跑了。你现在整个党挺王鸿薇绕跑去选这个立法委员， 是 那你侯友宜未来如果在明年年初要出来跟你朱立伦初选的时候，你就不能卡他哦，不能两套标准哦。 来， 我只是在想说哈，国民党这次的征召王鸿薇这件事情，有利于他们延续中间选民对他们的好感吗？我对选举是这样的，因为这只是总统大选中间的一个战场， 它不是全部。 你觉得中间选民对国民党有好感是不是？ 我 这次的投票看出来 我在看的是说这件事情 还是要给我做基本盘。 我觉得 我从这次投票里面，中间选民并没有对国民党有好感，只是对民进党有恶感。 先借我一下，不要那么急，先借我一下。我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补选的输赢，因为国民党使用这个方式，包括洪伟本身的反应。 你的意思说，其实这次选没那么重要？ 对，席次当然重 要，有没有必要这样 搞？但是对中间，因为你的做法。你的做法会影响到中间选民，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除了蓝绿，或者蓝绿白之外，真正决定大选的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就是摇摆，中间选民就是不会固定投谁。那么国民党这样子的做法，对他的未来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补选的过程， 你说会不会是短多长空？ 也许。第二个就是说选举的方法的过程。还是仇恨动员嘛？是不是还是仇恨动员？就像说蒋万安用什么正义与邪恶啦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讲民进党邪恶，我知道政党会互相攻击， 是变到天海瑞啦。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也同时羞辱到那些投给民进党的人？就说这个东西你会不会用过头啦？好，那他只有赌一个事情。 我很生气，我听他这样讲，我非常的生气。 他赌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一直投民进党的人，可是我都生气了，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就赌一件事情，就说他赌、 太嚣张了， 他赌这个社会讨厌民进党超过讨厌国民党。好，但是你这样子反复做，反复做，最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在看整个事情，就是说除了吴益农跟王宏威的 PK 之外，他对于台湾未来12个月后的那个政治上面的发展或者影响会是什么？ 不，我还是这样子讲啊，民进党怎么样子批评，这我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哈。 王宏威的逻辑是说，不能让下降民进党的气势中断啊。 我不管。 他的逻辑是说，这是短多长空啊。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今天这一个补选的一个七成，中选会定的这么样子的一个紧迫，最后一天登记，春波几个月被倒闭了。我2019年跟这一个谢龙介，我们那个时候，你把记者够将近这边3个月嘞。我登记刷了，够能够挽回，能够来做一个竞选。这一次你讲说好是过年，那压缩，那你为什么不玩过完年，也还不满3个月啊？ 因为蒋万安 对不对？不是嘛？ 是不是 因为没有错？我跟你讲，你一中选会的一个规定，3个月内补选，那你可以定在3月初啊，也还有3个月啊，10月12离职，然后这一个你到3月份的时候，你才是3个月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定在这一个1月8号呢？不，2月份啊， 超过三个月 啦，你到2月份，你3个月嘛，12、12嘛，你到2月份嘛，你过完年之后再投票，你是不是多1个月？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横跨过年，然后做竞选啊，为什么过年就不能竞选？那你为什么要压着不到2个月就要投票了？你可以去讲他绕跑。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他深耕扩大服务。 而且绕跑这个讲法是王宏威自己讲的、啊。王宏 威就讲嘛，回归嘛。为什么绿能我不能？ 王宏威 为什么民进党的县市长当立委当选的县市长，他们的议员就可以补选立委？为什么国民党就议员就不能够来补选立委？ 其实我很遗憾的、 对不对？ 今天我一直听到国民党的代表一直讲说，为什么绿能我不能啊？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啊？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了哈，我哪一点？趴给头咖、我们现在就已经趴在地上了。 不会， 好、我们也，就算我们有百般的不是，千万般的不是，我们也得到教训的。结果今天一个胜利者， 一个 不断的就说 割喉割到断，我们只不过是要保有我们原来在地方的一个立法委员的 席次。国民党，国民党， 我相信 要 正 党 正。 这次我们也败选了， 不会 了。结果今天看到一个胜利者哦，除了骂你是邪恶之外。他说：“你看我为什么你能我不能？好吧，那你就尽量吧。民众选民已经给我们教训了，这个前账我们要先清。 我 好吧，如果说你一直讲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们不行，问啊，那你就继续没关系啊，那下次就换你。 我就讲不要双标嘛， 双选会是何意思、 你也可以耍悲情， 但 是 我 直接连中选会 民众要公道， 更牙威了，对 吧？ 我再给你30秒，好不好？来30秒， 这种考 我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胜利者一直不断的在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只讲第一个， 你给他开呀、 他不断我讲，但算数有算数，我这人讲红多了，我讲你讲算数有算数，我们就没有啊。胜利者一礼拜来打，来找他。 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是选民会看嘛。 选民有感觉。 第二个，他刚讲很多说这个时程怎么样？我问你，中选会今天做这个决定，请问他也是共识决哦？中选会不是讲我主委说了算哦，他里面也是各党各派学者推荐出去的哦。中选会委员依照他独立机关自己做的决定，他也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时程。请问他有什么错？你今天你跟你绕跑，丝毫不检讨，一下子怪民进党，一下子怪中选会。我说实在话，不要说，我常讲选举啊，胜败兵家常事，我也看多了。从过去媒体到我自己从政，但是啊，选民那种反馈也很快。你不要觉得说我这局我短呀的，下一局就稳赢。事实上很少这样子，就是说选民从现在开始一局归一局，我常讲这一局结束之后，选民就开始另外计分了。好、所以我说，王金，你这么继续怪光时程的问题，你们现在不怪王宏威背弃选民，现在怪中选会。我讲清楚了， 他一定要帮王宏威捍 卫啊。台湾的中间选民，坦白讲是浮动的，是浮动的，大家心中有一把尺在。你今天酸你啊哈！我一下说我们是邪恶力量，我也认了。我从来没有看我看过， 我不能认， 我看过多少哈？我看过多少的这个胜选感言，都是说即使选前选的竞争再激烈，选后一定说我们共同包容，我们共同团结，我们共同向前走。不是我没有听过一个首都市长这样格局的。 你信不信？ 胜选感言是说我们战胜了邪恶。 你信不信这种人还可以连任？你信不信？ 那个未来是选民决定。 民进党加油一点啊！ 我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其实哈，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 来， 台湾之所以为什么在这两年的时候，世界的先进的民主国家一直觉得台湾是一个印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一个民主模范，是因为台湾的民主一直这样在进步。而在民主进步里面，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这就是国民党现在正在犯的错。谁说台湾只有你们绿的和蓝的在决定？为什么说刚刚讲中间选民浮动这么大？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宪政、很多的运作，可能在中间我们在匍匐前行，我们在慢慢学步。2014年没有人注意到，所以你们拿黄国书。可是现在呢，到了2020年，台湾社会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说，韩国瑜不能，这个是台湾社会给的一个价值标准。这个时候国民党还在那边扯，又扯到2014，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进步吗？我们2020韩国瑜扯到这么大的一个教训，超越蓝玉，那是台湾社会民主典范定的价值。那当然了，现在也是一样嘛。当时2018年赖清德做出了那样一个典范，所以呢请辞之后办完事情进交接。所以现在为什么民进党现在内阁受到这么大压力？因为我们不断有新的典范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像四维的那种讲法，像王宏威吃定了，反正基本盘就我大嘛，我就要这样子干嘛，不然你喜不安装。我告诉你，本来我认为这场选举大家不想投票，你们越这样子，我跟你保证，台湾的民主化， 我们 珍惜台湾民主，不是支持吴怡 龙，没有错， 是教训那阿爸的国民党。 那我刚刚就讲了嘛， 你的方法就 民进党认为吴怡龙很强，我们也要推一个强的啊，我们要对这个选区的一个选民做交代、啊， 那是一回事。可是你刚刚讲的是阿爸嘛， 民主则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每个人都有权利 嘛。 是不是 你的精神在哪里？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国民党不能够推出议员人出来选立委嘛？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要推出一个强的，我们不能讲说啊你民进党你过去也是啊，我们计划不上，我们也有等到我们的难题啊。但是洪威啊，今天他登记了之后，他第一时间他也出来跟选民道歉、 okay、 道歉了嘛。 好，我们换个题啦，换个题目啦。好，其实就是说点点滴滴啊，但是中山区这个补选其实比其他的另外两个选举包括嘉义啦齁，其实应该都还蛮关键的齁，所以这个党对党之间的高度对决应该是可以期待。接下来要带您来看看这个杨文科连任了。杨文科连任之后呢，他一就说之前到底要不要继续推生命园区曾经引发争议，在当地的这个乡长连任成功，他在脸书上直接说了生命园区已经终止了齁，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没有想到一选后要继续推，立刻引发当地民众相当大的气愤。我们来看 VCR。 来到新竹县湖口乡，这里有坟墓，有纳古塔火葬场，已经有一座私人的生命园区。现在连任新竹县长的杨文科在脸书发布下一任市政重点，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生命纪念园区，引来县民灌爆留言反对。我们要游乐园，要公园，就是不要生命园区。县民抗议湖口乡有一座私人生命园区，现在预定地又要再盖一座，除了好几所国小，还有幼儿园和中学。 我们波罗村的村民是誓死坚决反对到底，为什么？你很简单嘛， 你现在波罗村怎么可能要有两座的生命园区？ 运作的只有三座，而且使用率不到三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杨县长，虎口乡不需要，而且我坚决反对。 就连刚当选的国民党籍虎口乡长都反对，还有人跑到落选新竹县长的周江杰脸书求救，要他帮忙阻挡，也引来网友嘲讽，请支持多数选民的选择。 除了骗之外，我没有办法想到另外一个形容词。但是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要尊重选民的决定。我个人会用公民县民的角度持续投入我的关注。 杨文科被质疑选前淡化的生命园区问题，现在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盖生命园区， 都在700公尺以上，所以它是符合我们的法规。 新竹县政府一切合乎法规来回应外界抗议声浪。这次新竹县选战，杨文科在虎口乡也是有过半支持。现在虎口乡要盖第二座生命园区，引来新竹县民反对声浪，盖与不盖已经在地方上掀起战火。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吴淑君他是新竹县议员，他这次呢这个当选了虎口乡乡长，已经当选了哈。那么选举之前这个话题蛮重要的哈，大家都在问说生命园区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当了乡长之后到底会推动还是要停止。所以他脸书520发了这个文哈，哎，计划终止了，虎口会更美好。他说呢，在这里跟所有虎口人报告，我第一个乡长政见就是终止新建生命园区，这期间这个议题始终放在心里，也非常的担忧，想尽办法向县政府陈情表达心声。这不是政见哦，他现在就是宣布说不是政见而是实现。谢谢大家给淑君时间，经过充分沟通通盘检讨之后，肯谈协商的结果，双方取得了共识，县长倾听民意，了解对地方的伤害，同意终止计划，停止设置流程。所以如果你看了吴淑君这一篇脸书，这两个人坐下来谈嘛，杨文科在这里，你会以为说诶，生命园区这个计划终止了，县长同意终止计划，停止设置流程。但是呢，杨文科当选之后呢，他说虎口生命园区早就定定了，县府不会再办说明会，有需要的话呢，他会随时来跟大家沟通啊。但是那也病啊，那吼，这个马上呢就有人画出梗图了哈。我们是谁？我们是虎口新丰人，我们要投给谁？我们要投给国民党的杨文科。现在杨文科硬要盖火葬场怎么办？就民进党，你们不投票的民进党周江杰来解决。东豪是怎么一回事？民政局是说呢，这是杨文科的五支箭之一，盖了这个生命园区，不仅呢可以照顾整个新竹县的中老问题，还可以接外面的 case 帮新竹县赚钱，所以非做不可。 我听了我也吓一跳。 你有没有毛毛的？怎么回事？ 刚刚在播 VCR 的时候， 乡长不是骗票了吗？这样不算骗票吗？公终止计划 啊！我都动算了，我不要弄。 到底想要弄？结果被给民进党的县长落选人来解决。 周江杰落选的，他能干嘛？他连议员都不是哎。我跟你讲这个事情，跟你讲啊，我刚才还怕我记错了，我刚才问了一下四维，我们新北市啊，现在差不多400万人口，我们有几座火葬场？嗯，一座嘛，在三峡。 三峡 在三峡嘛，哈，400万一座嘛，哈。啊，台北市我们就是在二滨有一座嘛，我们200多万人嘛。嗯，你知道我们新竹县的人口是多少？57万多，不到58万。嗯，他现在要杨文科要盖的这个火葬场生命园区啊，要设第二座火葬场，我们已经原来有一座了，盖第二个，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他当选了，然后杨文科杨县长未来还有选举吗？没有啦，他已经连任成功了，他的新任期是12月25号才开始啊，那你怎么办？国民党在新竹县议会绝对优势啊，民进党才几席？你怎么办？你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乡长现在算骗票哦。 啊，乡长就算骗票，他也 当选之后，他说 他你要怎么办？他也当选啊。嗯。难道你是说骗票，你就会当选无效吗？不会啊。嗯。他就是当选啊。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杨文科杨县长您连任成功了，他以后也不会有选举了。啊，做了就做了嘛，箭五支箭里面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嘛。啊，反差在我们那边是说，因为前面都说不会再盖了啦， 结果他一当选没多久就开会， 对，因为乡长参与人直接在脸书这样提， 对啊，所以很多人 觉得不会盖， 很多人都以为那个不会再盖了，嗯，啊，那块森林园区有多大呢？14公顷，14公顷，恭喜在哈，新竹县的人口58万不到，用不了那么多啦， 欸，我把民政处长的逻辑跟你说哈，民政处长他说，全县去年3966位乡亲往生。好，最近十年每年平均县民死亡是3780，其中2600人是头前西北的乡亲。可是呢，竹东镇立殡仪馆和湖口私人火化场一年只能服务1800多具，扣掉一层的乡亲土葬，还有1000具要其他县市处理。那县到市去处理的话，县民比市民成本要贵2倍。好，这个纳古塔的收费县民是市民的8倍，所以他说新竹县真的需要自己的生命纪念园区，而且他说呢，这样还可以帮别的县市收纳，又可以赚钱，又可以赚别人的8倍或2倍这样的一个价钱， 是啊是啊 是 啊，是 这个逻辑嘛？ 他说， 所以这是他的五支箭之一嘛？他要靠这个赚钱就对了。 你讲白话文一点的，啊，这个生命园区未来谁营运？县政府自己营运吗？嗯，你知道？有火葬场，然后再让生命园区，如果他未来还有，因为其实， 哎，这中间很多利头，对不对？ 其实他的隔壁就是一个私人的生命园区了啦。啊，所以你要讲什么呢？他就是这样子，而且你说不够用。 哎，周江杰当初是一直指导说湖口不需要大型生命园区，他一直主导，而且他签署了拒绝生命园区的契约书。哎， 我跟你讲，所有 承诺书， 所有的火葬场在地方设立的时候都会遭到反对，嗯，所以通常做法是我们在既有的火葬场更新扩大设备，嗯，没人这样吵。 杨文科部该这么大是要冲下，而且那边是在湖口交流道，欸，那天连白天都是塞车，欸， 是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嘛，因为那个路很小条，所以那个路未来还要再扩大，可是因为那边都是工业区。好了，但是我只讲一件事情，嗯，生命园区的事情你没理头他困难的，无厘头也较困难。嗯，我是不好意思讲。嗯，有一位县市首长在卸任前，嗯，邓英呢，就是一个火葬场通过。嗯，一个头上通过，啊，为什么赶在卸任前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就盖下去？很奇怪。嗯，那地方上反弹，对新竹县来讲，不影响国民党的优势。 对啊，反正他就是顺利连任啦。 新竹县，哎，新竹县就是国民党。 还有盖生命园区的什么新丰乡啊， 新丰乡现在人很多， 湖口啊， 新丰乡 绝对优势，哎，他都拿到60%的选票，哎， 啊，这个就是 啊，你们60%的人要投给他，然后你们现在叫民进党的落选的人帮你处理， 怎么处理嘛？ 好气的代际，哎， 这个事情中央能杯葛吗？ 哎，欸，你管哈，来看这个梗图哈，台北人投国民党的王鸿薇，王鸿薇马上绕跑选立委；新竹人投给国民党的杨文科，杨文科马上盖生命纪念馆；基隆人投国民党的谢国良，基隆青年人就在问：啊，我的哥哥罗呢？我的哥哥罗呢？ 他说要当5年的志工啊，啊，他市长任期只有4年，他要当5年的志工叫哥哥 罗。所以我觉得哈，如果接下来国民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这样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也必须要讲，王鸿薇他这样直接去参选立委也是一个非常粗鲁非常粗暴的做法。嗯，那如果说像姚文科，我现在选完取上之后我就来硬去推这个湖口生命园区，我也不管当地民众的反弹与否，这么的傲慢，哦，然后加上刚刚讲过基隆本来那个 GoGoLo 啊，谢国良目前看起来他根本跳票，他要中央帮他买单呢，要中央帮他出钱呢，你自己开了支票你自己买单呢，啊，如果这种事情一段不断， 家里开银行自己搬， 对，他们家开二信嘛，二信是开银行的，又开证券，对不对？ 他 有学校，他们有钱，富可敌国，你捐嘛，你捐可以吧？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一再出现，然后再加上你的人事使用都是进行繁殖，然后大家看不到新的气象，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这次胜选真的是很高兴，大胜特胜。可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粗暴，这样的不适于民意的话，嗯，那可能就会出现反噬。 我还是忍不住插一句话，因为如果你真杨文科那时候真的要还是要坚持他的第二个生命园区的话，那你投票前讲清楚嘛，嗯， 不要低调， 不要骗的。 然后乡长那边还发说已经终止计划了 啊，但是我被骗完了，你知道 所以我最不舒服的就是说，骗选票又不构成当选无效。嗯，真的，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啦。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说哦，好像这次国民党大赢，然后就会哦未来2024年总统大选也是就放在手里面了。我觉得千万不要有这种一定的想法。我觉得选民真的摆动是很快的啦， 对，就 几个月就会出现变化， 五排其实还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真的国民党要谨慎来处理相关的事情。 好，再来看一下柯文哲。柯文哲他是拿了这个市政府的经费去做毕业旅行，还高调强调自己做的是联航，让他的支持者都不舍。我们来看 VCR。 投票， 颁给陈佩琪的。 柯文哲出访日本冲绳，第一站就到最热闹的国际通，要买礼物送给太太陈佩琪，却尴尬忘了尺寸。 因为这个有它的特色，一个是买给太太的，后来发现我不知道他在做啥。 买两件夫妻装秀恩爱，还好工作人员及时救援。要结账时，柯文哲不付现，而是掏出悠游卡。你没看错，悠游卡不只在台湾能使用，在日本也能付款。就连买冲绳当地零食，当然也要使用悠游卡。 我本来还有1700块，那悠游卡公司又灌了5000块，只有6700。我那1700块是去年那个五倍券一直用到现在没用完。 柯文哲1号晚间抵达日本冲绳，跨海推广悠游卡。从11月7号起，悠游卡可以直接在冲绳2000多家店进行消费，只要币一下付款，不必再数零钱，简单方便，让柯文哲大赞圆梦了。 然后悠游卡终于跨出国境，哎，这了不起的成就。 未来要扩展到全日本。 对啊，这个从最初啊， 花口要把冲绳当跳板，让悠游卡前进到全日本。但柯文哲任期只剩一个月不到，下任市长蒋万安做得到吗？ 这个要努力的目标嘛。在疫情之前啊，台湾来丢风声有100万人，等到在生态系建立，你知道吗？再从这里往日本推过去，这有策略的。 柯文哲很满意让悠游卡走出台湾，迈向国际化。说着说着，还巧遇来冲绳出游的台湾观光客，顺便再宣传。 在琉球付那个悠游卡一点，所以在台湾买一张悠游卡在这里可以刷。 那以后来这边就很方便 了。对啊，我刚才用悠游卡买的， 不然这边一直在找。都是零钱。 柯文哲卸任前出访，这趟毕业旅行要展现他的执政成绩，为将来再上层楼储备能量。 好，来看柯文哲这个毕业之旅，他说他完成了了不起的成就，拿着悠游卡，是不是在 Okinawa 的某一些地方是可以刷悠游卡？ 对， 是全部的公共运输系统都可以吗？ 没有， 可以讲清楚一 点。不是公共运输系统， 你不要害。 不是公共运输系统哦，是某一些商店可以拿着悠游卡去付钱，就这样而已。 你不要说这了不起的成就，你这没有换日币，拿着悠游卡就要在 Okinawa 玩了。 而且到底几个点，这就是最荒谬的。 到底怎么回事啦？ 他这样子轰轰烈烈的去，我去要资料，包含你去 Okinawa 3天，你的行程规划如何？不知道，不给议员钱花了多少？这样子的一团花了30几万。好，你说你做联航，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付这一笔钱去到那边有什么样了不起的成就？你说好，悠游卡到 Okinawa 去，未来可以消费。我要问问大家，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悠游卡可以去 Okinawa 消费，那我们应该是在国内告诉所有的居民说，台湾的民众，你们有悠游卡的，未来去 Okinawa 要记得带我们的悠游卡哦，因为我们的悠游卡可以在那边消。还是说我要去跟日本人讲说，哎，你们要用我们买我们的悠游卡哦，我们的悠游卡未来可以在你们日本用哦，你觉得是哪一个？当然应该是在台湾告诉大家嘛，告诉台湾人民，告诉台北市民，有悠游卡的人，如果你准备出国了，准备回去，准备到日本去旅行的人，你未来只要带着悠游卡就行。所以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大举的动作，带了这一团，然后花了30几万，然后说你去那边了不起的成就，我就觉得你就是去毕业旅行的嘛。 简单讲，日本人不会买悠游卡， 是 他们用日币就好了， 是，而且不用，他们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支付啊，对不对？他们在日本 Okinawa 的民众，冲绳的民众，他要在自己的熟悉的商店消费的时候，他会特别去买一张悠游卡，然后再冲绳消费吗？ 没有啊， 当然不会嘛。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方便 台湾民众 去 带悠游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用。 对，没有，只有 Okinawa。 对，对 Okinawa。 那么11月7号哈、开始哦，可以在冲绳2000多家店来进行消费，逼一下付款，不用再数零钱。好，所以呢，他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悠游卡算是首度跨出国境。这是他的那个说法，但是 要提醒他，不是每一个点， 不是每一个 都可以用的啦哈。目前谈了2000多点，那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吗？这规划多久了？ 我完全 他一零七零八出口也没有编预算吗？ 完全没有啊！你知道我在 预算书没看到这一笔。 我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就有得到讯息说，柯文哲准备要带着他的这个市政团队出国。我在10月底的时候要了一个这个所知，说到底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有没有出国的计划？接下来，嗯，然后说没有。没有出国的计划， 为什么骗你们啊？ 对啊，然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说，哎，我们已经做了好努力，然后弄了 Okinawa 可以使用悠游卡。我就问嘛，柯文哲，你不是说都是公开透明吗？那你这么棒的一个成绩，可以带悠游卡去 Okinawa 去2000多个点使用，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议员？你为什么做贼心虚？啊，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 他为什么不让人家监督啦？ 是为什么不让人家监督？ 然后他怕什么？ 在出国之前开了一个记者会，说什么蓝绿都吃钱，说我们这个传输系统怎么样？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传输系统今年被下的这个弹书，在什么时候就招标出去？是在前年就已经招标出去，今年都是连续性预算。都是已经招标出去的厂商，你柯文哲找的。嗯，齁，你提弹书，这个弹书的议员是有柯议员李庆元，你不敢直接对他炮轰，你说蓝绿议员。再来提弹书的时候，你的林国成，民众党自己唯一一席在议会的议员，对这个复议案完全没有任何意见，所以你在演哪一出？你是不是在转移焦点，怕人家知道？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毕业旅行啊，然后什么东西都怕人家监督，然后遇到了问题之后就出来开记者会骂蓝骂绿，我觉得这真的太莫名其妙。 欸，他在造神欸，嗯，网友心疼喊说简直是清流，去冲绳飞机照曝光，做联航太辛苦了，对，在造神欸。你们蓝绿都被贪污，只有我会帮民众省钱， 所以 我做联航。问题是这30几万该出吗？ 是啊，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买单吗？ 你看他的操作是不是就这样子？出发之前先开一个记者会骂蓝绿都在吃钱，嗯，然后自己出发的时候做联航，但大家忘记为什么我们要花30几万，嗯，给柯文哲做联航去作秀，去帮陈佩琪买服装。买衣服，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好不好，就算说你这个悠游卡能够到国外去消费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但就如我所说的，你应该是在国内对我们的民众做宣传，然后你跑到这个 Okinawa 去花了我们的公帑花30几万，然后到底我们有更好吗？我们这个成绩会更好吗？完全不晓得啊。那你看他出发前的这个操作，所有蓝绿预言都被他这样子打了一把，就是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个花公帑去毕业旅行，然后还要倒打所有的议员一把，这真的是荒唐啊。 欸，所以你想到是不是存齁，欸，老师我看不沙文齁，这个复议案遭到否决之后啊，他震怒飙骂嘛齁。然后呢，震怒飙骂完之后，就你们蓝绿叫做联合污钱，只有我白色的柯文哲最不会污钱，我赢民进党只有赢一个，就是不会贪污，我就赢了。好，结果呢，就反正就是引发蓝绿的这个砸锅啦。然后呢，有议员反呛他，其实才重放财团5年，卸任前乱咬实在是太难看了。他演这出有用吗，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哈，柯文哲很喜欢把自己打说的哇，我很节省。你看他之前出访也都坐，他都是坐那个所谓的经济舱，他不坐商务舱。但是他取巧，他坐在经济舱靠安全门的那个地方，其实那个距离啊，也算比较。 那是要礼遇他第一排嘛？ 对， 对对， 然后对，要礼遇他嘛？嗯，那其实那个我那个位置比一般的经济舱还是贵啊，但是因为航空公司礼遇他嘛，那就是要表现说，你看我坐公车上班，你看他之前刚上一次坐公车，他明明有公务车，他就要展现说，你看我亲民，对不对？那其实你这样做，是不是也造成相关的司机的驾驶人的一个负担嘛？因为上面坐了一个市长，他当然会紧张啊。如果做一般市民，就不会那么紧张。 而且警察 对 维安， 警察维安，对，那到时候如果出了什么安全上的问题，他要是谁要负责？是警察要负责欸。嗯，所以你就像说蔡英文，他今天是总统有维安，他不能说我不要维安，我自己去做捷运。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因为你这个是牵涉的是国家的安全，那是一个法律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 对啊，以前那个周美青总统夫人，她喜欢搭公车嘛， 对、 啊，可是后来也是劝他、嗯，后来人家劝他不要， 对，就是、 是为了让维安人员好做事， 你让维安人好做事、嗯，你让台北市警察局的相关的员警好做事、好做人。那你看他这一次，他其实刚刚讲过，台悠游卡到 Okinawa 可以用，其实你刚刚讲过，应该就是在台北市政府办一个说明会就好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过去？他就要逼给你看， 浪费了我们三十几万。 他要逼给你看，你看他逼了、啊，你看哦，哦，我付款了，他就是要演这一出嘛。嗯，否则他全部他去，我也相信 Okinawa 的这个去 Okinawa 的新闻应该很小，因为日本人不会去买悠游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就是为了作秀。何况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啦，如果他够厉害，你就说你去东京，台湾人最喜欢去的还是东京嘛，大阪嘛。当然 Okinawa 也很多人去，但是终究最大宗还是去东京跟大阪、京都嘛，你如果这三个城市可以用，那我觉得、它的效果就会比 Okinawa 大很多倍，这是量的问题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今天、 他可自封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呢。 我真的觉得，如果他认为 这是飞上月球， 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我也认了。就是说，实在是没有什么成，没有什么市政，没有什么政绩，供大家所怀念，就拿这个来做最后的毕业典礼前的一个礼物。嗯，哦、那至于他指控说。大什么蓝绿啦、都贪污啦，发说什么啊、那我们必须要讲，现在即将要调查的就是高虹安他在立法院他的公积金啊、还有整个民众党是不是利用了公费的党团的助理啊、来这个进行这个诈洗助理费，可能接下来就要侦办了。那我请问这个跟民众党有没有关系？这个柯文哲知不知道？我想这恐怕接下来他也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的。 好，这个柯文哲在临去秋波齁、痛批蓝绿污钱，到底污了什么钱，我很希望他能够说清楚讲明白。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看齁、这个民众党是不是清流齁、做联行让他的网友都掉，就是心疼直喊他是清流了齁、他是清流，蓝绿都是污钱，都在黑，到底怎么一回事齁、我们现在听今天议员发出了怒吼了，来听看看。 我柯文哲还没下台，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财团勾结议会来榨取国家的钱，我不同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杠北市议会，痛批蓝绿勾结财团，全因警察局监视器台湾案，北市府提复议遭议会否决，让他气得找执勤员警现身说法。 可以清楚的辨识到我行经的车辆的车牌号码， 因为没法清晰的辨别，所以容易误判。 其实目前我们的摄影机啊，大概主流是就是200万画素嘛，大概85% 的摄影机哈，用2米就很好。 北市府明年将建置1478只监视器，原定购入200万画素2枚平宽，但议会下弹书，200万画素需搭配3枚平宽，若2枚平宽只能用100万画素摄影机。但柯文哲不满，全改为3枚，一年要多8600万预算，更点名厂商有鬼。 频道的商商号叫台智光，我已经忍耐他8年了。一家厂商，那他99.9%业务就只有台北市政府。约1025年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正还是坏，才搞了这个厂商出来。 台智光强调，营运至今跟市府合约完全遵照合约精神执行，议员也不满，遭指控图利财团。 我们大家可以集体控告他，公然毁谤、侮辱议会。 经过委员会的审查，经过大会，然后经过政党协商，最后做成的结论，整个大会通过之后。他应该要马上发表。 明年度预算搞不定，眼看卸任在即，柯文哲开炮议员贪污，让议员也呛告，股会关系持续剑拔弩张。 小白兔，我看柯文哲我感觉讲根本就是神呢，他这么正气凛然，你们这些蓝绿人全部都在污钱，他一个人真的是力挽狂澜，所以他这叫震怒，震怒什么？为老百姓省钱呐、来听听周佩玲的说法哈。柯文哲的说法歪曲事实，北市监视器采购案蓝绿议员都多次质询，面对议员所提的证据市府都没有办法解释，柯市长所说的2枚就可以，不知道凭据是什么。蓝绿议员针对监视器采购案质询的时候都提出各式各样的证据证明，已经把每天贪污一波给证据哦。 就好像他在骂新竹市有这边证据，他说什么台北的弊案变怪案，他又提出什么证据，他说使用200话术的监视器用两枚频宽会出现频宽不足的问题，导致监视影像会模糊、迟缓、破图、停顿、消失等等的后遗症。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民众现在也搞不清楚，只觉得柯文哲拍桌骂议员看起来就是爽。 对，因为柯文哲过去都是用这样子转移焦点，当他2014年的时候也说五大案是五大弊案啊，大家都相信他，跟着他走啊，后来便没有案啊。他现在要卸任的用同样的方式在指责。我必须要讲说这个案子哦，不管是两枚或者是三枚，对我而言就是民众发生事故的时候，发生治安事件的时候，去调画面的时候要有画面。柯文哲为什么这个三枚，三枚是之前市府自己招标出去的评估报告里面， 三枚比较贵啦， 建议三枚， 三枚一年要多花8600啦。 可是为什么会有三枚这个数字，是 市政府自己的评估报告里面说要用三枚的，不是议员花， 所以他自己说要用三枚，现在又骂你们贪污， 然后他就觉得说三枚太多了，我把它降下来两枚。好，一上去之后他把八米巷道的变成两枚，你知道出现什么事情吗？有一个人走走之后没去啊，就是在巷弄里面哦，有一个人走一走就不见了。 是灵异事件还是频宽不够？ 就掉了画面。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在议会的时候审查的时候，就告诉了柯文哲说，你贸然的从三枚，你为了省钱掉到二枚，有这么多的画面是不见的，那怎么办？如果发生重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后来柯文哲说啊，不，我把它调成 2.5 枚。那就人家就讲说哪有 2.5 枚啊，不是2枚就是3枚，哪有 2.5 枚，你说不管，你厂商自己要给我吞的。好，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因为这厂商我根本不认识哦，对我而言就是我的民众如果发生治安事件去调画面一定要调得到。所以你柯文哲怎么告诉我说议员拿出来的这一些证据在你用两枚的时候发生了，你怎么解决？你看，可是你看柯文哲就不这么说，他不把议员过去年一质询一整年的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他在临去秋波的时候丢出来说这就是议员蓝绿联合要吃钱。我再讲一次，弹书谁提出来的？李庆元。李庆元是谁？李庆元是有科的议员。 是谁提财团当不分区立委的啦？ 是啊，对不对？ 现在把你们 saving 这个在拍垮。 是嘛，是嘛。 我不是说财团不好哦，但是你跟你说你扛财团 是嘛？那 我要讲一点。 刀叉吃人肉。 对啊，然后这一件事情他在开记者会，找了警察局长，找了秘书长，找了副市长一起出来开记者会的当天新闻，真正贪污的是谁？被抓起来的是谁？ 是谁？ 是台北市政府的殡葬处的副处长，是你柯文哲的官。你在没有刮干净自己的胡子之前，你没有任何证据，然后就指责议会的议员，你拿出证据啊！你为什么出讲完开完记者会就绕跑出国，然后再做一个新闻说你做联航很清廉？我觉得我真的快要吐了，你知道吗？台北市民火力量的圣生贝尼耶，你真的把台湾人民当笨蛋？你觉得继续这样子可以骗得了大家吗？ 所以他这次选举选完他是几趴？ 四趴啊！ 他现在还是 4%嘛？ 我熟悉一个医生，外形像爷呢，讲的是台湾的清流呢。 是 啊，你今晚想不通，你想怎 样？我要讲的就是说，他这样子的讲法，如果他是个素人，没有执政过，大家会相信他。可是你已经执政了八年，你在指责蓝绿议员的当下，你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你就是更小登手气。你这一件事情，议员提出了证据质询你说，人走一走不见，你的传输速率不足，这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敢拿出证据告诉大家说议员讲的是错的？你为什么就拿那个没有掉画面的数字给大家看？ 所以你发现他十足政客了，就跟他共。 是啊，而且我告诉你， 他为了民众党的存留， 你知道吗？ 这个故意拍桌一怒。 是，今天如果不是节目，我花这么多时间解释，根本没有办法在新闻上完整露出， 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意思、啊。 对，你就会变成说， 就觉得他很正义耶。 对，蓝绿议员为什么一直急着口沫横飞，在百口莫辩？我根本觉得这真的是荒谬。台湾政敌或者政敌好啊，一直安尼生生背你，没有任何证据底下就指责人家贪污，指责人家什么吃钱？你告诉我，解除委员哪里吃钱、啊、你拿出来看嘛，你拿出证据，我就辞职。 你如果拿不出证据， 他那天不是义正言辞说蔡英文身边的人都贪污， 是吗？哪一个人贪污？后来蔡英文身边的人告诉他说，你说哪一个人贪污，不然我你举出来我就告你，结果他就不敢了啊。所以柯文哲用这样子的方式要骗台湾人民，但其实从这一次的选举告诉大家，台湾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一次的议员的提名得到的选票全国是 4%， 所以他怕到了、 所以真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种种都可以写，这可能种种的原因都导致他那一天开记者会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登得啊嘛，因为他要转移焦点嘛， 不怕是不是？ 对啊，我在台北市执政了八年，然后骂蓝骂绿，你们都觉得我应该是清廉啊，为什么只给我 4% 都更小登选气啊。 好，我们来看。好，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柯文哲很厉害，其实他真的 厉害啊，不然哪有办法这样混。 对，我跟你说，他尤其他那个说话很有技术。例如说齁，我举例来讲，例如说他如果说台北市台北市议会都是混蛋，我跟你讲，你要去告他很难告，这个一个管放很抽象的啊你知道吗？可是他如果说简淑培齁，不好意思举例而已，举例啊，简淑培是怎样，他骂他齁，这不行哦，简淑培告他会成立哦，所以你看他骂是这样，小英蔡英文身边的人齁都贪污，哇啊，他们有居民是谁啊？蔡英文是总统啊，所以他广泛的所有公务人员那么多，所以这个坦白讲，你说啊，每个人都可以告他错，每个人都可以告，其实每个人都告他告不 成。没有，他新竹市也是说啊，那个百亿预算，他就说，我这样就调出谁不打自招 啊？可是你知道他这个东西有时候影像传出去啊，有些人因为每天忙着上班干嘛，怎么有真人物敢讲这样的话？ 很疗愈 哎，很疗愈。他可能没有其他时间就在观察别人对他的评论，可是我看到就觉得。那另外， 我话你讲柯文哲其实卖灯的台大，安尼无菜，伊在开节目的地啊，伊开节目的地啊，他开节目真的搞不好还可以混出一番那个人气哦。 对啊，你说这样， 卖灯卖灯的台大， 台大， 他的北要看病，你灯的台大不冲啊？ 退休啊，有退休金啊？ 不，是等退休金是不是？ 他可以退休金啊，当然要回台大，要不你退休金怎么办？ 把退休金补满就对了。哎，老潘水来给你讲讲，空地的翠暖转播。 我说、那另外你看哦，他每次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做最多。我举例来讲，像大巨蛋哦，我大巨蛋对他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巨蛋在他口中讲的是停工状况哦，大巨蛋现在已经盖好了，他已经盖好了，对， 奇特的。 然后他之前他的名言是说，这个说跟财团哦，这个关系就是好像刀叉吃人肉，结果他自己，我也再次强调，我不是说财团不好， 他是用电锯， 但是他的民众党的不分区就是财团出身的啊，对。那你包括你这个大巨蛋到后来法院宣判出来，结果证明确实是弊案啊，不要怎样跟我们破言洗洗安诺塔克洗康，就证明说大巨蛋就是弊案。可是你想想看，这个是他一手过去说他要怎么样去清除这些弊案，他不但没有，而且把大巨蛋盖得跟原先那个被指责的那一方这个预期完全一样啊，公安问题、消防问题出现问题，他怎么讲？他说都是中央在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工，没有办法验收，都是中央在挡，他责任一推要推到中央。接着12月25号他拍屁股他就走了，八年他就这样过去了，他结果被他骂的真的大家好，真的。所以我说看柯文哲的新闻笑笑的看，不然真的很有趣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 4% 党接下来还有没有后续力好。民众党退群潮，柯令留人，全台要开座谈沟通。好，所以呢，这个要回台大的一个教授，现在还要努力的做政党的事。柯文哲会不会变成一人政党？我可以加个门啊，也得说，上车，你们要定点定时喂食鲨鱼哦，超过时间就不喂了。他意思就是说，他超过时间他不回答了啦，这是柯文哲的回应。那么民众党呢，在高雄是全军覆没的哈，有人就开枪说四党部主委要下台了，民众党还有没有下一步？创下 基本上呢，其实坦白讲，我已经不太想讲柯文哲，他不只是在市长要毕业了，他的政治生命现在都已经预告他已经毕业。 有吗？ 毕业掉了。 他那么努力。 他那么努力，第一个啊，全台湾只有他跟宋楚瑜是一样的，败选之后啊，党主席不用请辞，所以他跟宋楚瑜是很像的。然后他现在手上是有那张门票，因为上市的时候达到 5% 嘛，所以他一定会参选总统。但是我也预言他也会跟宋楚瑜一样，不是宋楚瑜刚刚参选总统，是宋楚瑜后来参选总统那几次就是基本上就在后面撑着。其实民众党已经结束了，柯文哲也结束了。 你觉得已经结束了？ 当然结束了。第一个，整个台北市这次黄珊珊选的不错，所以那个世袭能够成为党团 你再仔细看，那是黄珊珊带出来的，而黄珊珊 一个黄珊珊的啦，一个林国成的， 对，是他们带出来的，不是你柯文哲民众党真正的实力，是有黄珊珊，因为黄珊珊的选票基础比较大，你在新竹，他要去寄生新竹市都没有机会了啦，新竹市只有两席，而这个两席对不对，也不能成为党团，然后呢，你说要去挤去新竹市，你要记得高虹安出来谢票的时候，先谢谢郭董，再谢谢宣董，讲到一段话之后才想到说啊，还有民众党柯文哲，所以你柯文哲想要去寄生新竹也没机会，所以民众党你现在台湾你最后的立足基地，我每次都建议你可以去苗栗，因为那个西瓜刀会欢迎， 朱公瑾是你的好朋友， 是不是？西瓜刀是好朋友， 一个西瓜刀一个手术刀， 所以柯文哲没有了。而至于柯文哲呢，其实坦白讲，他回到台大之后啊，有个公务员资格，有公务员资格，因为他是国立的嘛，比续公务员资格。而新竹市啊，卫生局长啊，或新竹市有一些局处长是可以用政务官任命，也可以用公务人员任命。柯文哲，你如果真的还想对政治有那么兴趣啊，回到新竹市，我跟你讲，高虹安也不会给你太多位置，但是新竹市长啊。也许还是你适合做的一个，新竹市的卫生局长还是你适合做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们家以他们家的习性，他应该回去拿公务人员资格啊，对不对？ 那一定先会拿公务人资格啊，明年就可以退休 了。所以可以配 哦，明年就可以退休了，就终身俸了呢。 对啊， 越退越退， 越退嘛， 越退。哎、欸，不要开玩笑，教授的越退俸不错的， 至少八九万吧。 目前没有那么高了。 对啊，那如果 后来改了 大学的，我不知道。 如果没退，就可以去新竹市当卫生局长了。 不会啦，他会先拿到公务员退休资格啦。 那如果 后来改了 大学的，我不知道。 如果没退，就可以去新竹市当卫生局长了。 不会啦，他会先拿到公务员退休资格啦。哎、欸，民众党基本安装，还有搞头吗？ 当然还是会有啦，你不要 有一个市长。好、哦，有一个市长， 而且他不会马上消失啊！你 不会，这次的选举，你觉得他在总统大选当中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国民党现在这么选得这么好，需要跟民众党来合作了吗？ 从台北市的例子是不需要，甚至你从台北市的例子来讲哈，以蒋万的得票来讲，某一个角度来看哈，黄珊珊反而是把中间选民给带走，民进党没有拿到中间选民， 对。 那如果这个模式可以复制的话，如果国民党是侯友宜的话，哪怕民进党是赖清德，只要中间选民可以被柯文哲带走，我觉得对国民党是。 你觉得柯文哲可以带走中间选民吗？ 年轻选票是这样在他那里啊。 年轻选票， 你不要认为没有啊。至少年轻选票 他真的很敢讲，而且年轻人买单。 对，35岁这个族群，蔡英文的2016跟2020有一个族群就是35岁以下，那个时候很强，但是很奇怪啦，但是地方大选的时候那两次的年轻族群都不见了，2018年轻票也没有投民进党，当然原因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你一直说柯文哲如果参选的话，真正受伤的还是民进党， 对民进党他的选票关系跟民进党是比较竞争的，不见得是跟国民党，因为蓝军会归队，你为什么要记住蓝军会归队？ 而且国民党没有连接 选票，因为国民党本来就不靠这一块，可是他的蓝军只要不要被分掉，他有机会啊，为什么有机会？如果朋友没有，就不干。